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这是传唱了千古的《忆江南》中的名句。每一位记忆唱片的好朋友，我是古月。茉莉花，这是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江南民歌，它既可以唱得轻快，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 也可以婉转。 满园花开，想也想不过它， 还可以如此厚重。这都是江南在人们心目中的不同印象。如果再唱茉莉花，你又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？ 现在还好吗？能不能说说心里话？是不是有些不如意？说出来好吗？ 你现在还好吗？ 我真的一直好牵挂，虽然也有你的消息，心却放不下。你总说现在过得很好，可你脸上明明写着烦恼。你也说想起从前就心跳， 找不到。 人曾在很多人的梦中出现过，现实中那长长的雨巷风化后的沧桑，亭台楼阁风月无边的容颜，吟唱成一首歌曲，在碧水波光中蜿蜒，泼洒成一幅画。来听这首《梦里水乡》。 春天的黄昏，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，当挥动的手在薄雾中飘荡，不要惊醒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，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。 水乡美，水乡歌动听。浙江民歌《采茶舞曲》原为粤剧《雨前曲》主题歌，全曲以粤剧的音调为素材，旋律优美流畅，再现了采茶姑娘青春焕发的风貌。1987年，《采茶舞曲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亚太地区优秀民族歌舞保存起来，并 并被推荐为这一地区的音乐教材。这是中国历代茶歌茶舞至今得到的最高荣誉。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粤剧演员陶慧敏演唱的版本。除了被写入歌中传唱，还曾和边疆在歌曲中 PK。 上个世纪60年代，纪录片《军垦赞歌插曲》《边疆处处赛江南》以欢快的节奏、鲜明的风格，唱出了情景生动的边疆风貌，是那个年代难得的西部豪情金曲。 江南， 黎明带千万里，万物黄泉别两天。 哎呀来，曲水滚滚流，红旗飘出绿浪翻。哎绿呀啊绿浪翻， 江南始终躲不开无数中国文人心底的思念与期盼，他们的笔下的素墙黛瓦黑得彻底，白得坦然，让无数没有到过江南的人们神往，让读者充满美丽的想象。与沈从文笔下江西的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相比，江南的小镇少了一份古朴庄重浑朴奇险，却多了一份轻巧灵动畅达平稳。坐上一曲又见烟雨楼， 春风吹绿烟雨楼，云雾深处烟花瘦，痴情相思寄幽州，泪眼含出月中楼，花飘零水自流，深处清泉似古楼，思君泪长流，一朝雨雪几春秋，残花若几夜雨流，春风吹秋风愁，我愿长饮 今日生，尊君。 弦唱吟一杯酒，对酒当歌曲声柔，情到深处心依旧。借问苍天和风流，风月情与愁，怎知又见烟雨楼。春风吹绿叶，泪眼含愁月重楼，花飘零水自流。 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惆怅的乡愁，收敛在江南依旧浓密的酒肆中，能让人们的浮躁消弭于江南依旧清雅的茶座里。好了，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节目最后送上这首《春水流》。 春水流，春水流，春水流，别把春天悄悄地带走。想你在心里头，想你在心里头，别让风把情吹走。跟着我一起走，跟着我，别让时光把孤独收留。当噩梦醒来后，又是个新的开头，像往事挥挥手。过去固然是一段难忘经历，也许从心中抹去它不容易，但是别忘记一点点在过去，别把柔情锁在春光里。春水流啊流，向东流啊流，你的心我懂，你还有泪流。春水流啊流，向东流啊流，往事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秋天说要分开，